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老年朋友权益保障的一些案件和话题。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分别请到两位法官跟大家介绍了几起案件，这几起案件可以说呢，都是和老年朋友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这里呢，既涉及到这种遗嘱的书写，又涉及到继承和赡养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怎样的案件呢？哎，我们会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和您来具体说一说。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请到这个刘法官呢，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有关遗嘱的相关的一些构成的要件哈。那这些形上的要件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它可能直接会影响到这个遗嘱是否是有效的一个问题。 对，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先请刘法官通过一个案件吧，一个具体的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就李老爷子跟这个曹老太太呢，他们是2005年再婚。 哦，是再婚的。 对，婚后呢没有生育子女，但是这个李老爷子呢，在这个再婚前呢，有一个女儿。这个李老爷子呢，于2013年的时候呢，就去世了。接着呢，就14年呢，李老爷子这个女儿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李老爷子和这个曹老太太呢共建的房屋，并且出具了，向法庭出具了呢这个李老爷子写给他的一份遗嘱。 这老爷子的遗嘱是吧？ 对， 因为老爷子和老太太是05年再婚的哈。 对， 那老爷子去世以后，这老太太还在世。 还在世， 还在世。 对， 那这份遗嘱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这个遗嘱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说这个老爷子去世之后呢，这个李老爷子呢，把他的财产呢，主要是房屋，全部留给他这个女儿继承，其他人也没有权利。主要是表达了这个意思。 那针对这样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在形式上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遗嘱呢，形式上它是属于，它是一份这个 手写的， 对，是打印的， 打印的， 对， 啊， 只是签了一个名，这个。 老爷子签了名，但是整个内容都是打印， 内容是打印的，对。 哦，那针对这个遗嘱啊，还在世的他这个二婚的这个妻子曹老太太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提了主要是两点啊，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房屋呢，是婚后他们共建的，不是说李老爷子一个人的财产，是他们共同的。第二点呢，他对这个遗嘱也提出了否认，认为不符合咱们现在继承法规定的遗嘱的形式要件。主要是这两点意见。 那么最后啊，这个女儿有没有拿到这四套房子呢？ 法院经过审理呢，对，通过对房屋性质以及这个特别是遗嘱啊，它是不是合法有效进行了审查。审查之后呢，认为这份遗嘱呢，因为内容是打印的嘛，打印遗嘱，就李老爷子这个女儿吧，就也没有出示其他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份遗嘱呢是李老爷子真实的意思表示，它并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现在要求的遗嘱的形式要件，所以呢无法确认这个遗嘱是李老爷子真实的意思表示，就不能认定李老爷子这个女儿的诉求呢就没有达到。 最后就是没有支持李老爷子的女儿的诉讼请求， 是 吧？是 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了房屋。 那这份遗嘱怎么就没有达到咱们国家继承法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形式上的要件呢？ 根据咱们继承法，现行继承法的规定呢，遗嘱呢它分为几种形式啊，有公证遗嘱，这个大家应该也是都很熟悉了。 对，刚才的案件当中也涉及到。 对，而且根据杨法官说的一样，公证遗嘱它的效力是最高的。而因为它是有通过公证机关办理，它是没有什么问题。其次呢是本案涉及中的自书遗嘱问题。自书遗嘱呢法律要求必须是亲自书写，是本人亲自书写签名并且书写年月日。而本案中呢，这个李老爷子留的遗嘱呢它是打印的。所以呢他就跟这咱们法律要求是违背的。打印的他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确认是不是这个立遗嘱人啊，他真实意思表示能否通过这个打印能确认出来。主要问题在这儿。 那有签名不行吗？ 只有签名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 必须得全文都是本人书写，这是法律的要求和规定。 也就是说不能是打印件。 对， 不能 是吧？对对 啊，这时候我们就不能采用这种打印的方式了哈。 对 啊，得老爷子或者老太太哈亲自来书写。如果咱假设哈，比如说这个打印的过程，它是一个打印件，但是打印的过程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把它给记录下来或者固定下来了？比如说打印的时候有其他的人在场啊，比如居委会的、街道的啊，然后老爷子当时也在场，但是老爷子呢因为一些原因吧啊，他可能觉得自己写不是写得很好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证据，比如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甚至当时拍下来了啊也好，那这个又行不行呢？ 刚才呢介绍了两种这种遗嘱形式 一个是公证遗嘱，一个是自书遗嘱。其实很多就现在啊，很多因为一是年龄问题，这个立遗嘱人嘛，二是可能文化程度问题，确实没有书写能力。所以我国法律还规定了一种遗嘱形式呢是代书遗嘱。这个立遗嘱人呢可以找两位跟这个本案无利害关系的成年人，可以让他呢代为书写表述自己的真实意思。并且呢都要签名书写日期。通过这种形式呢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现在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呢，就说打印遗嘱呢，它现在呢没有，现在咱们继承法呢没有规定这么一种遗嘱形式，所以呢最后要尽量避免，以免引起争端，最后呢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是说即便是代书遗嘱也是要代书人来书写，是吧？ 对。 是这样 的 哈。哎，那这个里面涉及到遗嘱的问题啊，除了咱们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构成要件之外，还有哪些您觉得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还是刚才那几个问题啊。一呢就是说在这个立遗嘱的时候呢，首先要明确处分的财产呢要是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因为就刚才这个案件还是涉及那个问题，因为他这几间房屋是婚后共建，属于他老两口共有。处分的话，如果说全部处分，他肯定处分了他人的财产，这一部分是无效的。其次呢还是要注重这个遗嘱形式，最好呢就是说有条件的话还是要通过这个公证啊或者是代书都可以，自书如果说存在问题。再就是根据现在的这种咱们的情况呢，这种录音录像设备都比较健全了，最好是要有辅助的这种影像来相互印证。这样的话基本上咱们这个遗嘱啊它的真实意思就能够反映出来， 对， 就不会说最后无法达到自己的这个真实意思。 就如果有影像相互佐证的话，比如说它能够反映出当时老人在书写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他口述别人代书的时候，这个老人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啊，你能够大概判断出诶这是不是老人自己的意思啊， 对 啊，是不是被人抢货呀， 对， 怎么样，是吧？ 对对， 这也是一些很好的这样的方式哈。 对， 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呢我们再请到这个杨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老人再婚的这个情况哈，因为刚才呢您说这个有关主张其他的案件当中提到了老人再婚哈，在很多涉及到这个老年朋友的离婚纠纷当中，我们会发现往往在再婚又离婚的情况不少， 这面呢，咱们也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哈，这种再婚又容易引发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就目前司法审判实践当中啊，在老年人离婚这一块当中，再婚老年人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嗯， 那么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老太太和老爷子是在一个交友网站上面认识的。 是老人这么洋气， 对， 交友网站上认识的。 那么二人呢都是再婚，那么他们在网站上认识不久之后呢，就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了。结婚之初呢，双方相处的还比较和睦，差不多在两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就开始有矛盾，而且矛盾不断的在激化。到这个案件起诉的时候呢，双方当事人已经分居有三年多的时间。那么之后呢，这个老太太就向这个之前已经向法院提起过诉讼，后来又撤诉，但是呢撤诉之后呢，双方的感情并没有好转。这一次呢，这个老太太又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这个两人虽然是自由的恋爱，自主结婚，但是呢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矛盾增多，而且分居多年，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了。那么就之后就支持了这个老太太要求离婚的这个主张，那么最后判决双方离婚。 这是一起很典型的这个再婚老人离婚的案件哈。 对。 那么这种再婚老人为什么这个离婚的几率或者说是可能性就要相对大一些呢？这种问题要多一些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审理的案件当中啊，统计发现，就相对于非再婚的老年人来说的话，再婚老年人夫妻之间，他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感情基础啊，相对来说都比较薄弱，双方之间呢缺乏信任，特别是他们的关系啊，容易受到外界的因素干扰。 嗯， 比如说双方各自在再婚之前的子女， 对 啊， 对， 嗯，容易受到这些问题的这个干扰，所以比较突出。那么万一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某一个点诱发，可能就会导致之前所建立的信任就丧失殆尽， 没错， 那么之后这个感情就破裂。 对，这种信任呢、建立起来不容易，但有的时候因为一些小事，这个信任被破坏掉却很容易。 对 啊，而且尤其是再婚的老人，因为他都有自己之前也有财产啊，还有子女，那么现在在一起了啊，涉及到子女的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啊，老人之间对于自己财产的处分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哈。 是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这些这个利益之外，您刚才提到这个他们的感情基础并不是特别的这个不像这个初婚的老人那么深厚哈啊，那么这个时候感情基础不深厚，是不是更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生一些矛盾？ 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一些案件当中反映出来，就现在老年人再婚老年人在结婚的时候，他们可能往往并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是都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比如说有的可能就是因为在，如果在北京，北京为例的话，有些外地的老太太她没有北京的户口，或者说在北京没有居所，那么来了北京以后她想找一个居所，那么就可能这个时候嫁给北京的一个丧偶或者离异的另外一个老人。还有的就是说老人，那么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生活条件当然很好，但是他就觉得感情上面或者说这个生活上面缺乏一定的保障，想找个人，事实上是一个承担一个保姆的那种角色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可能也就是这样结婚了。所以说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可能建立的基础往往并不是在感情这个基础之上的。 对， 所以说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如果发生什么一些小的摩擦的话，就可能更容易导致这个问题发生。 而且再婚啊，这个老人受这个子女的影响应该也很大，而由子女啊对这个老人这个再婚的这个选择，子女有时候会持一个非常反对的意见哈，这时候也会对老人这个再婚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状况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因为从目前我们审判实践当中看，有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再婚老年人的案件当中都是由一方的子女出庭作为他的诉讼代理人来作为参加这个诉讼。有的可能如果说这个老人已经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话，那么他有可能还这个子女还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来出庭。说这种现象是在再婚老年人离婚案件当中比较突出的。 是，但是呢毕竟啊，我跟谁结婚 之后再是不是要结婚，这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是吧？子女他也并不能替自己的老人，从我们的原则上哈，不能替自己的老人去做主，说我不让你结婚，你就不再结了。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还是要提醒老年朋友，再婚的时候也是要慎重，这又是为什么呢？ 特别是对于曾经离业丧偶的这些老年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来追求，再次追求婚姻的这种幸福。 是。 那么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这些可能潜在的这些再婚的一些风险，那么对于老年人的子女来说呢，确实不能，因为往往他们不愿意到老年人结婚，可能更多的有时候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 对。 他们认为这样对老年人好，可能更多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可能觉得你再娶一个老伴回来，可能对自己以后的财产的利益会造成的有潜在的这种威胁。 对啊， 然后他们 就有人跟我一块分财产了吗？那可不行。 对，所以说我们是建议说，对这些再婚老年人的子女来说，还是应当从根本上，还从老年人的幸福出发啊，少一些自己出于发自自己私心的一些考虑，多一些包容，从老年人的幸福长远去出发。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一瞬间忘了腿倒在沙发上，我来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最后呢，我们请到刘法官来说一说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刚才也多多少少提过啊，还是涉及到这个老人遗嘱的问题，就是这个老人的遗嘱只能处分个人的财产，你不能够处分别人的财产。 对。 那这一块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讲一讲。 嗯，好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就老两口呢也是夫妻关系，也是再婚。这个老爷子呢，婚前呢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再婚之后呢，他们取得了一套房产。这个老太太呢， 这房产是婚后取得的。 对。 哦。 所以从性质上来说呢，应该是共同财产。这个老太太呢，在2005年已经去世了。2011年呢，这个老爷子去世。去世之后呢，他这个儿子，老爷子的婚前这个儿子啊，就拿出一份遗嘱，就老爷子留给他的遗嘱，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这套房产。 那么他把谁起诉到法院呢？因为老爷子老太太都不在了。 因为他们这个老爷子跟老太太呢，婚后呢是生育了两个，所以把他另外两个叫同父异母的弟妹吧，弟弟妹妹起诉到法院。 是另外的两个子女，这两个子女是老爷老太太亲生的。 对，所以就产生了这一个继承纠纷。 那这个纠纷当中又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那他拿出了那份这个遗嘱啊，另外他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弟弟妹妹又是不是认可？后来呢又是一个怎样的结果？您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好，我给继续大家把这个案例解说完。这个案件中呢，对于遗嘱它的真实性与效力呢，争议不大。双方呢关键争议的焦点呢，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有没有权利处分，完全处分这套房产。经过法院审理认为呢，这个诉争的房产呢属于老两口共同财产，就共同共有。这个老爷子所立的遗嘱呢，仅能处分他自己所有的部分，而无权处分这老太太所有的部分。所以最终法院就认定呢，对于这个老爷子处分的个人部分有效，但对于老太太部分无效，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在他的子女之间进行分配，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属于。所以说就跟上一个案例不同啊，就刚才介绍的可能前面说的那几个案例呢，主要是对遗嘱它本身它的效力形式要件进行一个认定，或者是需要注意。但这个案例中所涉及的呢，最主要的是说立遗嘱人就老人啊，在这个处分财产的时候呢，要注意把握财产的范围和界限，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呢，只能处理自己合法有效的财产。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范围界限。 这个如果遗嘱这个形式要件有问题的话，它是整个都无效的。 对， 是吧？ 对 啊，但好，刑事要件现在都满足了，那么就要看遗嘱的具体内容。那么具体内容也有可能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是吗？ 主持人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 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审理审判实践中啊，主要是分这两步，你总结了。第一步呢，要从先来审查这个遗嘱，它是不是形式上符合咱们现行法律的规定。首先来，这是一个确认。如果说无效的话，那就直接排除；如果有效，那就得看具体内容。内容呢，就得看是不是处理的这个财产是不是自己合法有效的财产，是不是涉及了他人的财产。然后呢，就在进行分类处理。如果说处理的完全是自己的合法有效财产，那就按照他的遗嘱内容进行执行；如果说涉及他人财产，那还得进行审查。 比如说老两口这个房子是老两口共有的，这个老两口您说我老头单独立一个遗嘱，那我又不能处分整个这套房子，那老太太单独立一份遗嘱，她也不能处分整个这套房子。 对， 那遇到这种情况之下，那他们俩又只有一套房子，那是这老两口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呢，就也是一个实践中常见的问题。 对 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我们推荐的是呢，就是说双方各立遗嘱，把自己的意思呢表示清楚，把自己的财产呢处理的真实意思呢也分别表达清楚，而不能说现在实践中啊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写一份然后两人 都签字。 对于这个现在吧，因为具体法律没有规定，我们可能暂时称它为共同遗嘱吧。 的确法律上没有这个概念。 对，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对于这种形式的遗嘱呢，现在还是争议的，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呢，它是有效的，应该承认它的效力，因为是确实是他们老两口的真实意思。有的人呢认为严格按照咱们现行法律规定是没有这种遗嘱形式，那就应该是完全无效。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呢，认为谁书写的这一部分有效，而另一只签名的那一部分呢，那就属于无效。所以三种观点存在争议，所以说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导致自己最后真实的意思无法得以体现。 那您的意见就是说各自书写一份。 对，各自订立， 对吧？ 各自订立自己的 啊，那各自订立自己的，因为这是老两口嘛，啊，夫妻同体啊，这老两口呢，是不是他各自订立自己的话，得老两口商量好，这内容得一样才行啊。万一老两口出现的不一样，是不是也不好办了呀？ 对，最好双方呢，就老两口呢，首先自己的有一个协商的过程吧，要双方相互达成一个合意一致的意见。第二步呢，就是说双方呢，这老两口呢分别呢将自己的财产部分呢书写清楚，按照刚才您说的给这个表达清楚，采用合法的遗嘱形式来进行确认。 因为现在很多老人啊，他可能不是能够完全的去了解法律上的具体规定哈。 对 啊，因为他可能会想，哎，那这房子啊，我们俩一人一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一间你一间呀、还是怎么样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老人他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区分，比如说我哪块是我的，哪块是他的？ 所以导致现在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原因呢，就是说很多咱们日常观念中，特别老年人觉得这房子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 对呀、 也不征询另一方意见或怎么样，所以才导致无效。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啊，婚姻法规定，特别是夫妻共同财产，那是共同财产，应该说比较这个稳妥的表述方式呢，就说就以刚才这个案例为准吧，案例为主，就是该房屋中属于自己的财产份额留给谁就可以了。这么表述的话，没必要说区分这几间或那几间。 这一块呢，的确是哈，因为必须要了解法律上的规定。 对， 那么自己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的这个财产，是吧？ 对， 那今天呢，请到两位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涉及老年朋友一些财产的处分呐、再婚继承赡养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几起案件的介绍，能够对老年朋友有所帮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法官，谢谢二位。 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再见。 二位再会。 再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